cioè i capi sim, di sim si ci venga, c'è una selezione di buon vecchio, buon vecchio, e non si si deve conto di mettere, sai cos'è, no? Appena si vuole un simgen, per me si ne consente di venire a cambiare, 啊，上次想你翻出去等等，放住个心，把你个日子打，阿莫话就，因为在阿凡尼，他开始翻坏麦，所以我来买一个黑麦。所以上次啊，特地是因，老街讲咪物件，老咪讲，啊，对小英，阿做翻转落去。 会使讲，如对这个事情，阿咪物件无了解，本来使讲，会使提起来，是阿咪物件，你无当伊本讲，所以无阿咪物件会使讲。但系基本之类，某些事情一短时间，不如无你机会讲了啊，会通讲嘅物件，好对这个事情，好讲嘅物件。 讲不了，然后各人分，各人嘅嘅修行、嘅勘察、嘅巧妙，分不上。所以，各人无相，有时我可能跟你讲嘅物件，啊，不是很多，因为都下面在嗰啲物件，所以我冇讲到，都唔在，所以，有时都。 如果讲我听，我会情形，我就准备路，我就会就会跟你讲下，你听明白明白啊？来，就引导下去路。那是都无讲，我引导下去路。所以那是每个物件，假设说，我本身重要。所以那是无讲，他们家无讲来讲，在，我做路的我做。 经验是，会去注意家己啊，莫注意安尼事，伊无重要，伊无重要，注意家己较重要。其中一个经验是，感觉着真趣味的，是看 email 的是，其实是一个反正来外 email， 了我看这 email 头一道是。 一直是想虾米，头一道我睇到，反正这音乐写的内容啊，像是我们调过来看，要感觉到像啊，我们对比，他第二道是看到，像个是甲头一道睇到的。 诶，即个标题无相诶，我睇到第三道，把你摘掉后，原来头一道甲第二道所拍到诶物件，其实是新家己做出来，变成就是讲写诶物件是安尼款，把拍到诶人因为心诶即想法，变成。 拍到出来的内容无相的，所以按这边我感觉到真趣味的是讲字是大体空格内边是写的字，但是拍的人不只准是会心无相，想到物件是无相。 有时读物件，是读了无明白，读过读。有时阮最了，像人心态乱来讲，读物件读袂明白。但是阮有人，讲见过有人来，一个人来找我，甲我讲，讲，上到尾甲我讲，我袂小心讲些物件，这物件，安尼，那物件，两只啊。 敏感啊 sensitive 物件，我听听你讲啦，我都想，诶，我仲唔是讲你物件，你是讲我讲白物件嘅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所以听得很整齐喎，我就，咁我会解解释，因为一般上家是无接受讲我解释嘅物件，其实可能是感觉，可能我是想物件咯。比如你係講物件，但我講物，你聽到物件，但我講物件唔識。有時我講正規啲，你講，一個人講我想講飲食，講啥物？特別是我諗，有一個想法了，講聽來，我諗聽到一些，我諗想到物件是，變了，叫我諗嘅想法了，唔是叫本地下一個會講。那这是本身一件平常的物件啦，因为我人听的物件是我人听的物件，别人讲的物件是讲的物件，所以我人未完全明白另外一个人，是不是要求别人明白我人，那本是，是痛苦了。